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三级，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三级，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 息，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首先呢，向阿伦咱们先道一声辛苦了啊，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当然我们是工作哈，依然呢是要直播，那今天你赶过来。那么首先呢，向阿伦咱们先道一声辛苦了啊，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当然我们是工作哈，依然呢是要直播，那今天你赶过来真的是辛苦辛苦 啊。没有，其实也很开心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房产的这些问题。也借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节目阿伦看房 哈。那么端午小长假呢，想必不少的购房者呢想趁着假期去看看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阿伦呀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一下， 也是一个不错选择。我今天上午就去看房 啊， 对，也还是售楼处， 也是想换房了是吗？ 啊，对，售楼处人真的很多，大概我就是10点多那会儿吧，上午就有20多组客户在看房，其实还是比平常的周末要多的。 对，虽然说中秋节就一天，但是呢六日， 对，六日 加起来有三天，所以有些人呢在中秋节可能简单看一下，然后十一呢还有7天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买房换房的一个大好时机了。 而且我观察到，就是因为我今天去看房，然后包括身边的朋友，我工作室的小伙伴也有去看房的。这中秋节包括马上的十一，各个楼盘都推出了一些特价房，我大概看了一下，总房款都能有10万-8万左右的这个优惠，就是一套房子。 那 这还是有一定的力度，因为你要是换房的话，你肯定是价。 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 价格越低，你觉得肯定越合适，在同等情况下。 所以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哈。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南城置业的情况。您呢，先想着，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这样，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会儿呢，咱们说南城置业的那点事儿啊。 好的。 租赁市场呢是量价回落，据北京市住建委今天的消息说， 为了缓解呢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租金上涨的这样的趋势，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组织十家租赁企业承诺两个月内啊投放12万套不涨价的这种房子。 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到这个北京市住建委的这个举措，这个原因起源于在哪里呢？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咱们北京市的这个房租突然出现了这个上涨，这个涨幅还比较大，甚至说20%多。然后到了8月份，住建委就及时的出台这个政策，要求这个十家主要的这个中介的企业，然后来释放出这个12万间的这个租金房源，而且要必须不能涨价。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平抑这个租房市场的这个价格，包括这个回落，而且对于这个很多业主的一个对于房租的预期的这种判断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因为可能业主会觉得，哎，之前都大家都涨了，那是不是我接下来也要涨？但是及时的把这个不涨的房租租金的这个房源推出来之后呢，对于这个市场有一个控制和平抑甚至是回落的一个作用。然后一些散客呢看到这个行为之后，就会也随之回归到一个理性的一个租金的预期，就不会盲目的把自己的租金调高。所以这对于整体的这个租赁市场的一个健康稳定，包括这个量价回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和这个及时有效的这种行为的。 所以呢，对于想租房的这些人来说呢，应该说是一种安慰啊。 回归到一个理性的一个租金的预期，就不会盲目的把自己的租金调高。所以这对于整体的这个租赁市场的一个健康稳定，包括这个量价回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和这个及时有效的这种行为的。 所以呢，对于想租房的这些人来说呢，应该说是一种安慰啊。 没错，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像租房的话也是民生工程啊。 对。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有关部门还是比较重视的哈。所以刚才也提到是多措并举啊，住房租赁市场是量价回落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21家中介发布小产权房信息被查了。近日呢，市住建委执法部门重点对于房地产中介公司违规发布的这个小产权房的信息开展检查。21家中介呢，因为违规发布了小产权房的信息被查处了，那部分的网站呢也被约谈，并被责令啊立即开展专项的整治。整治期间，也就是自9月21号的18时到9月25号的18时为止，暂停其网站所在北京啊房源信息的发布。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住建委今年以来对于这个中介违规发布信息，就是各类信息的这个查处都是很严格的。我们这次主要看到这个21家中介发布小产权房的原因被查处，也是反映出这个近期的一个势头，一个风向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新房市场这个房源量比较少，新盘今年推的也比较少，然后可能很多人又在不想买二手房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主意打到了这个小产权房上。小产权房很多都是我了解的，都是可能是2014-2015年建的，然后到了这个2017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刚刚交房，有很多房源没有卖出去，因为是小产权嘛，这个交易是违规的嘛，所以说这个中介很多就打出这个擦边球。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对于中介的这个管控，住建委一直都是很严厉的。因为我手里边拿到一组数据，我们现在北京的新房的这个存量的这个占比是只有14%，另外86%都是二手房。所以说中介对于作为这个二手房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交易的这个环节的这个机构，也是他们的这个素养以及这个规范性对于北京市的整体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健康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对于中介的这种违规的打击，我觉得也是一直坚持在做，也是非常势在必行的。 其实对于小产权房呢，曾经一度啊咱们经常会说哈，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碰它等等哈，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敏感。那么这一段时间对于小产权房呢说的不多了， 对， 可能有一些呢这个违规的部门呢就开始觉得，哎呀，这好像国家不怎么重视， 放松了， 然后他就试探性的开始打这方面的主意。 对对对， 那现在呢部门呢也是 大力度的啊，来这个关注小产权房了。其实很多的中介公司他总是在试探，你 对，没错，而且时不时还有谣言， 他就放肆。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些谣言，就说啊，这个小产权要放松了，那个可能要回购了，怎么样的？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欺骗购房者，刺激购房者去这个购买小产权的一种这种伎俩，也是大家都不要上当。 对，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奉劝中介公司啊，千万不要打小产权房的主意。另外，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的小产权的房子真的是不要碰啊， 没错， 太危险了。因为呢，一旦之间那个地被国家征用的话呢，那你这个房子很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 之前昌平的小产权房就是一个一整个小区1000多户全都被拆迁，然后也没有什么 所以 这个补偿。 很多的消费者都认为， 对， 说呢 可能觉得法不责众 ， 对对对，这种心理其实侥幸的心理是要不得的。而且虽然小产权房可能大家觉得哎很便宜啊或者怎么10000多一平，但实际上你180平的房子也100多万，也是自己的血汗钱。你住个2-3年、3-4年给你拆掉了，真的是没有处去跑冤， 欲哭无泪。 对，没错，真的是。 你找开发商什么的，根本就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国家就不支持。 而且开发商盖完之后，他可能人就走了。他就一般小产权的开发商不会这种盖很多的小区，不像说这种咱们正规的商品房开发商，可能有品质啊、有口碑啊，盖很多楼盘。他们这个打一枪换一地儿，盖完就走了，可能就没有人再管后续的。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新机场的高速跨南六环施工完成，计划明年的全线完工。作为新机场呢五纵两横外围综合交通的路网之一啊，经过不到一年的施工，新机场高速已于近日完成了横跨南六环吊装施工，全线计划呢明年6月份就完工了。新机场的高速与六环路将实现互通。据了解呢，实现互通的意义呢是重大的啊，不仅能够解决北京南部地区出行交通的压力，还将完善京津冀地区综合的交通运输系统了。 可以看到这个新机场的这个建设速度还是按照预期的，还是比预期还要更快一些。然后新机场周边的这个路网的配套的高速的建设，也是对于这个南城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今天讨论一会儿的这个主题也是关于这个南城置业，大家可以后续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关于南城这方面的这个配套的一个完善。其实南城的房地产发展也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这种硬件设施的一个提升，然后来带动它这个区域楼市的一个发展。这个交通就是可显而易见的是南城这边这两年是在全市应该都是比较受瞩目的，应该说是这个项目是最多集中在南城，包括这个交通的这个枢纽。所以说对南城的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投入的这个市政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所以呢北京新机场那会儿老说哈，开始动工等等，现在都快完工了， 这个眼前了， 非常快啊。而且好像这个名字那天我看这个网上在传，当然没有什么正经的国家部门来说哈，说好像叫北京大兴机场，是叫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啊。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那个首都机场那个工作，他们是那个首都机场集团的，然后看他们内部发过那个东西。 当然这个还要看官宣啊， 对， 这个国家的， 反正内部说是暂定这个名字，也有这个传言， 还没有正式说 的事 儿 啊。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了，福田深圳北地铁加密班次。广深港高铁呢香港段已经于9月23号正式运营了。目前呢与广深港高铁紧密接驳的福田深圳北站两大高铁地铁呢接驳站已经已经加密途经轨道班次优化号向标识等等。同时呢深圳地铁计划呢10月进一步的压缩2号和5号线路的最小行车间距，将加大夜间行车开行的密度。 其实这个我身边有很多深圳广深的朋友也是比较关心。我前两天山竹的时候刚好在深圳和广州两地这个去出差，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坐过这个5号线，我没有坐啊，我坐了 将加大夜间行车开行的密度。 其实这个我身边有很多深圳广深的朋友也是比较关心。我前两天山竹的时候刚好在深圳和广州两地这个去出差，然后就是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坐过这个五号线，我没有坐啊，我坐了一下这深圳的二号线还有三号线，真的很快，就跟咱们北京地铁的五号线、十号线似的。高峰期的话，可能两分钟左右就是一趟。然后虽然坐的人也蛮多，但是这个量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广深高铁这一块吧，开通之后确实从那天我们看了一下那个报道，就说从深圳到香港。从福建到香港的话，最短距离是只需要14分钟。 嗯， 票价好像现在初步定是70几块钱。 那真是方便 多。对对，真的是方便很多了。因为以前可能你还要用这个港澳通行证来去跨这个香港，可能或者开车怎么样，都是不是那么方便。其实，这个对于，而且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对于这个沿线的，就是深圳北站那边，我之前去坐高铁也在深圳北站下车，对周边的那片的有一些新的楼盘，包括二房小区有很大的带动，因为那个地方的交通的位置就变得更加优越了，然后这个离香港也比较近嘛，然后有很多就是香港的人，然后要到那边去置业。也有这种情况，因为香港的房子大家都知道比较贵嘛。 对，所以呢，这回香港呢也，它的高铁哈正式呢纳入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版图了。 对对对。 好像那天我听了一下，说据说从北京要是坐高铁到香港的话是8个多小时。 哦，对，其实也还挺快的。 挺快的。 嗯。 好，那接下来再来看啊，说共享办公是遍地开花，等待盈利的春天。由于呢可以减轻企业运营的成本，共享办公空间的客户范围正在变大啊。共享办公的传统的目标客户是初创企业和个人，但是最近在新加坡和香港啊完成的几项大宗的共享空间租赁的交易均来自大型企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初创公司加大型成熟企业的租户组合将成为了共享办公平台发展的一个新常态。 嗯，其实这个共享办公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 这个共享办公的概念是什么呢？ 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像比如说像我这种工作室就可以租一个这样的共享办公的空间，然后可能我这个大家都是用一个大的办公桌，然后这一个办公桌可能是能坐，假如说16个人的话，那我可能我们就公司就4个员工，然后我这租4个，然后那边再租4个， 哦， 大家比如这一个大办公室，正常你要 就跟合租似的， 对，跟合租似的，你要自己一人租的话还挺贵的，写字楼里边，咱们几个公司都是小公司，然后一起 节省成本， 对对对，这种企业其实真的是这个机构像雨后春笋般这个涌入，而且得到了很多资本方的这个支持，就是说，他会给这些企业去融资，然后而且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初创的小公司小企业，现在发现很多这个 大的 公司，可能这个公司的规模不一定是说世界500强，但是可能国内500强这种级别的，然后他也选择这种共享办公。其实这个好处就在于，他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租写字楼的这个成本，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一线的城市的写字楼的价格还真的是很贵，在一些尤其是好二环、三环以内的一些地段，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单位会选大的机构会选择租这种共享办公，或者有一些我也见过，就是说他在这个二环里边，比如在国贸大望路什么的，他总部可能就需要一层，假如说我就租一层，其他那些业务部门我租在附近的这个共享办公里边，就是距离不是太长，这样我就不用说一租4、5层、3、4层那种的租写楼，那这样成本就很高。 对， 就还是一个大家看到这个企业对于这个共享办公的一个认可吧，因为以前可能大公司瞧不太上这种共享办公，但是随着这个资本的介入，加上这个共享办公的一个完善，包括这个共享办公很多环境吧，确实比较适合，85后啊、90后啊这些人的一些特点都比较个性化的，就不是那种传统的这种意义上写字楼，让大家觉得环境比较好。 所以现在一些大企业呢也开始降低自己的办公成本， 没错没错， 越来越实际了。 对， 那种讲这个排场等等的， 对对对， 这个虚的东西呢可能会越来越少， 没错没错， 挺好，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在南城置业的一些攻略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动感北京啊，他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真的非常好啊，他说南城我们大丰台吗啊，另外他说周老师和嘉宾啊中秋快乐，那也祝动感北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么在第三轮南城行动计划的引领下啊，在新的三年当中，咱们城南将围绕呢优化提升首都功能，落实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改革创新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开展行动哈。确实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城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将取得积极的进展。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南边这个大的机场， 对、 啊、 机场包括机场配套的高速的公路， 对对这个南部的发展的促进也是非常大的。 对， 这个南中轴生态文化发展轴加快啊规划建设，另外呢，南部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啊，以及西山永定和文化带啊，都初步形成了啊。像这个丽泽金融商务区新兴金融产业加快聚焦啊，另外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加快建设，还有就是良乡高教区。啊，这个这方面的体制机制的逐步的健全，以及呢中关村科技区相关分园培育高精尖产业也是初见成效，可以说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已经增长了10%以上。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南部啊，现在目前已经看得出来的这种发展。 对，确实是这个南城这几年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是首先得益于这个政府对于南城的一个重视，无论是在资金还是这个政策扶持上，对于这个南城的这个投入的这个力度啊，这个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效率很高，就是说，因为可能这个按照这个规划来行事的话，本身事先就已经有一个方向了，然后再加上各方面的这个，最简单的我们从这个路网配套上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对于这个南城的这个投入的这个力度啊，这个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效率很高，就是说，因为可能这个按照这个规划来行事的话，本身事先就已经有一个方向了，然后再加上各方面的这个，最简单的我们从这个路网配套上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提出一个规划，然后到这个完成，可能这个周期就会在一年之内，就真的是压缩的很短，一年或者一年半吧，就说可能以往一些不成体系的一些道路，比如说一些其他区域的一些地方不成体系，可能需要就慢一些，但是南城它是相当于一个拳头组成了一个合力，然后就是市政这块都是比较重视吧，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随着这个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政府投入的力度呢，很多企业也纷纷都愿意进驻南城，而且南城这块的这个商业氛围也是越来越好，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丽泽金融商务区，就是这两年才兴起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可能一说商务区，第一反应是这个金融街啊， CBD 啊 这些地方，这个大望路这边什么的，就可能是这个方位，不会考虑到南城。但是现在会有一些会选择在南城，因为可能像我们之前谈到这个共享办公也是这个道理。在南同样是你这个金融区，那你在CBD 在金融街的这个办公成本和在南城的办公成本可能就是一倍的差距，这个就还是很大的，就是因为你可能你租一间写字楼小的单位感觉不到，但是你这种大的集团都租一栋楼很甚至这种的，就有很明显的一个体现吧，就是说这个成本这一块。而且大家觉得这个氛围一旦形成之后呢，它有这个集聚的这个效应。你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这边只有你这一家企业你可能感受不到，就是孤零零的，那我们这边都是这种就新兴的企业，大家抱团取暖，然后有互相 形成规模， 有一个形成规模，就是真的是非常 容易像这个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而且滚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其实这可能是北京发展的历史决定的，一直是北强南弱， 没错， 但是现在南边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啊、嗯、而且我发现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效率真的是非常高、嗯、你看前些时候我们有些同事啊，他们老人去欧洲玩啊等等的、嗯、但是他们也发感慨啊、嗯、就在欧洲确实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修路或者这个刷个油漆、嗯嗯、就刷个油漆能够半年刷不完啊，这个修路的话能一年修不完啊。 对， 但这点上中国真的是 挺棒的。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因为可能也是国情不同，我们的这个集聚的能力很强。我身边朋友在就是美国定居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跟我说去美国之前以为说，哎呀，这么多高精尖的人都在美国，然后是不是这个效率很高啊？装修一个房子装修了一年半，然后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呢、嗯、他说他确实美国有很多精英，但是这个精英的比例可能就占10%， 嗯， 然后剩下90%呢可能都是坐享那10%的人的劳动成果。 对， 所以说这个发展的阶段也确实是不同，这个可能我们凭空去想象人家怎么怎么样，和你实际感受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结果。 是， 就比如说南城的话，我的实际感受，因为我也是北京 人， 我不是南 城，你不是南城， 我是狮子山的。 对， 对， 对， 但是我属于西南吧、 嗯、 也贴点边，反正这个，但是其实就是离南城不算远嘛，狮子山离丰台不算太远嘛、嗯、就是也就小时候包括现在也总去这个丰台那边找朋友玩什么的，就是感觉到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交通， 嗯， 交通的真的是这个路网的这个速度可以说是一年就能有一个变化，三年就有一个大变样。包括我们大家都说之前那个地铁也是这样，就是以前可能东西向的地铁会比较线路多一些，比较发达一些，南北向的尤其是南段的话会少一些，但是这两年也是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补足吧，我觉得对于这个在南边工，无论是在南边工作还是在南边生活的人都是一个利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区域，包括丰台啊、房山、大兴啊，还有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些变化。 嗯，其实从现在人们的这个心理想法就能看出南边发展的有多好哈。 对对， 就是说一般现在买房好像不是说哎呀我非得买什么北边啊什么东边啊等等的哈、 嗯、 其实一说南边的话呢，人们印象当中没有说南边发展不好。 对对对， 这就证明真的 南边 现在发展 很好，而且南边空间 很 大。而且从其实从我们这个现在的土地供应的结构来看呢，东边北边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嗯、 这个西边还有一点也不多。其实来讲空间最大的就是南边，从这个土地面积上来讲、嗯、南边这个南三环开始一直往南走、 嗯、 到南四环南五环，包括这个雄安新城的这个中轴带也都在南侧。 嗯 嗯、其实真的是有带动。最简单的这个大兴机场的一个建设呢，不仅仅是使南城的这个楼市有一个发展。我身边有朋友在北京人在固安买房， 嗯， 固安的房价都飙升了。 是啊， 就其实环京最近 非常近的南边的河北。 对， 其实环京最近的情况因为北京的严厉的调控其实还是挺不好的、 嗯、 就是环京很多地方都跌了、 嗯、 但是固安是大家都跌了它还上涨了、就是、 现在固安人越来越多。我有一个亲戚也是住固安的。 对对对，是这样、 啊、 就是很方便。 嗯，好的，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一来说说这个南边哈，比如说丰台啊、房山啊、大兴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亦庄啊、 嗯、 啊。如果呢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来互相交流。好了，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带动的一个区域吧，可以说是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表现， 就非常看重 对，非常看重这个区域，才能以这个为命名。 对，刚才咱俩还聊天哈，你看这个北京的第一个首都国际机场，实际上是在顺义建的哈，那当时就没有说什么北京顺义国际机场哈，那现在的话呢，虽然说是在北京大兴做的哈，你看这回这个就把大兴带上了， 对对， 北京。大兴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说明对于大兴这个区域还是非常重视的。 没错没错，其实大兴借助这个机场这一块，再加上它本身也有这个咱们南大门的这个门户嘛， 京南 门 户之称，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南城这一块的计划，也是能够帮助大兴更快的打造这个发展的一个高地，建设这个国门吧。 嗯， 我觉得真的是。对大兴人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安居快讯当中的这个第三条新闻也说到这个周边的这个五纵二横一联络的这个交通体系，其实它就是位于大兴，就是为了这个，虽然是因为机场而建设，但是辐射到了是这个整个大兴，而且这个也是让整个大兴的这个交通有一个提升，换言之最后受益的得到福利的还是大兴的这个居民。 确实像刚才您提到这个五纵二横一联络啊，这是骨干交通的一个体系建设了，它实际上也是推进了 S6 线的一个建设啊，也进一步的丰富了这个区域它的交通网络的体系啊。现在呢也是在着力的打造就是南中轴路啊，以及它周边的一些生态啊这方面的廊道，可以多推动了南中轴供水主干啊，主干管网的一些工程啊，实际上咱们结合大兴的新城整体的发展呢，应该说大兴也将推进像具体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泸西路博兴西路啊等等快速路啊，像还有一些像104国道啊，它的改造提升，105国道它的建设等等也将加快推进啊。所以说呢，像这些道路交通的改进哈，对于大兴的它大力的发展哈，强化呢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河北省的这种交通的连线哈，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其实因为大兴本身这个。纵使说没有机场的因素啊，大兴本身的这个地理位置也是连接城市副中心通州以及这个河北包括雄安新城的一个，它属于中轴的一个位置。 是的，是的。 它这个往南是这个雄安新区，往北是通州，这个位置应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位置，还是都很不错的，而且是属于中轴线上，所以在这个城南行动当中，大兴的这个中轴建设也是他们规划当中的重中之重，包括在中轴上建立这个生态文化呀。这个森林公园啊，这个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这个环境上，都对大兴有一个提升，加强这个绿化，包括有人也这个提出来这个概念嘛，就说将来是机场在森林的怀抱中，环抱中的这个穿行，也是穿过森林的机场，也是很有特点，这个是在以往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兴的机场，我曾经看过这个宣传片，真的是有点像这个科幻片当中这个外星人基地的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赞，可以说是这个无论是设施啊，包括这个面积也是很大， 所以你想象进机场呢要穿过森林啊，这种感受真的非常新鲜啊，很独特啊。好，那大兴应该说呢发展真的是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在大兴买房的话，或者是在周边啊，甚至可能远一点在大兴周边的河北买房，其实可能还都是利好的。 没错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房山吧。房山呢可以说也是南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哈，它是绿水青山，打造一个旅游的精品线，这好像是对它的定位。 对，很多咱们不光是外地来的朋友，尤其是咱们北京本地的朋友，很多都愿意去，尤其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去房山，自驾呀，这个去带着朋友一家或者一家几口人去旅游，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这种短途行对于房山这一块本身它就有一个自身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底蕴，再加上这个文化的积淀，还有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利好的一个优势，使得房山区本身对于这个旅游这块就是一个很有天然的一个优势，再加上这个城南这个发展嘛，可以说是对于房山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带动，大家都看到这个借助这个城南行动计划的机会，房山也会把这个包括像什么西周燕都遗址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些有历史文化资源都把它串联到一起，也打造一种国际旅游的一个线路。 对，其实到房山很多人都把这个丰台绕到里边去了。 哎，没错， 嗯， 因为确实房山和丰台有一部分这个有一些这个 交集 的这个地方。我之前跟朋友去看一个房子，咱不说哪个项目名，不打广告，但是是4万多一平吧，就说它就是往在这个往房山去的这条道上，但它属于丰台区，就是其实离这个房山可能也就是1公里多2公里那样，就属于这种交界的位置，就吸引了很多房山人包括这个丰台人来买，就是这两个区的人他都能够得上，包括很多城南的人去那里置业，包括价格也比较合适，所以其实丰台来说也是，而且丰台对于这个南城和这个大兴又不一样，大兴是属于这种未来发展比较重要的一个契机和节点，所以包括机场命名什么的，而这个丰台呢本身就是我们所说以前的老城八区，现在这个变成了这个城六区之后也是有丰台的一席之地，所以说丰台本身就是这个发展的这个底子要比城南的其他区域要走得更快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再加上这个南城的一些行动计划，我觉得这个丰台的一个前景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首先丰台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中心城区，包括首都这个四个中心主要承载区当中的一个也是丰台，所以也是这个城南这些区域当中唯一一个核心区。另外一方面，这个空间布局这方面，这个丰台的这个空间布局还是比较大的，从这个三环南三环到南四环之间，这个包括像大红门啊，这个面积还是很大的，而且一直到这个南苑机场这一块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去发展，就土地储备量还是比较多的。 对，其实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丰台哈，因为它跟房山呢有纠结，有交集。 对， 实际上这个丰台就原来呢脏乱差的一些企业啊比较多。 对, 对, 对， 你像那个大红门那个地区哈，最近可能就完成了45家区域性的批发市场的疏解，所以一下呢它就规整了很多。 没错没错。 你像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在丰台呢有一个叫做丽泽金融商务区， 这个是新兴起来的一个 对 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像以后它会成为第二金融。融街， 对、这个， 因为分量非常重。 现在的一些现有金融街的一些企业，其实有一些已经转到这个丽泽金融商务区了。因为大家刚才说的一些原因，政策的利好啊，这个租金的这个比较便宜啊，这个包括它金融的氛围，确实氛围也是还不错的。就是说，所以对于这个丽泽金融商务区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包括政府也有这方面的计划，给它变成打造成这个第二金融街，所以这个再结合这个新机场，包括南城的一些政府的一个配套的一个倾斜，配备一些更好的这个教育医疗的这个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应该说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而且未来的定位可能是既宜居，然后呢又宜商业的这种生态商务区， 对， 就是让人感觉就是在南城当中这几个区域当中，丰台是非常高大上的。 好的，那刚才咱们是 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应该说是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而且未来的定位可能是既宜居，然后呢又宜商业的这种生态商务区， 对， 就是让人感觉就是在南城当中这几个区域当中，丰台是非常高大上的。 好的，那刚才咱们是丰台和这个房山呢咱们联合起来说了哈，其实房山呢这几年发展的也是非常好，而且在交通呢先行以后啊，其实去房山现在真的没有那么远啊， 对， 你像有时候去良乡什么 去房山还可远了， 很方便的啊。其实在房山也有几个这个区域啊，有几个区域啊都也都是不错的，盐村呐、好像什么良乡啊等等， 长营啊 哈、都是挺好。好，咱们看看北京左家庄说了，首先祝咱们中秋快乐啊，我们也祝您中秋快乐，谢谢。 中秋节快乐。 哎，另外他想问一下，说投资惠州和香河相比哪个更好 啊？这个问题， 惠州和香河南辕北辙。 这个问题真的是，我有一个读者问过一个问题，是投资燕郊和惠州哪个更好 啊、 也是有点类似哈。那个首先我们分开来说吧。惠州呢是在这个 借力于这个粤港澳这个大湾区的一个发展。 对对。 这个他们当时这个政策是九市两区，两区就是澳门和这个香港的特别行政区。九市呢，包括广州、深圳啊，其中也有惠州、珠海什么的。从政策倾斜来看，那个大湾区辐射范围之内的房价确实都在上涨。惠州的价格现在应该已经达到15-16万，至少是这个价。 我看惠州在电视台，可能是中央四吧，他那个广告做的挺多 啊。是， 我是通过广告了解惠州的。 啊，我是当时因为有一个珠港澳的这个大湾区，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个九市都有哪些。去珠海出差的时候也去了一趟惠州，然后就是这个价格其实较比去年已经有一个上涨了。香河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北京人还是哪里的人哈。如果从这个地缘上来看，我觉得可能香河要比这个惠州要更有前景一些，因为确实是咱们离着比较近嘛，从距离上，而且这个香河现在价格也不太高。我昨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中秋真的是在看房。昨天的时候去了一个陪朋友去看房，去看了一个那个香河的一个项目，就离这个咱们出了这个第一高速口3-4公里吧，这个还不算太远嘛，就说那个价格是在13-14左右，然后还是带装修的。然后觉得这个香河的价格已经比2015年、2016年最高点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了。因为以前最高的时候香河破20000了基本上，所以现在来讲香河算是低点，无论是香河还是燕郊都是低点。那么这个惠州呢，相对来说已经比推出这个大湾区之前有一个上涨了， 有点上涨。 所以说，虽然这两个区域都很有前景，但是如果从目前购买的这个投资性价比和门槛来讲，这个香河要低一些。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香河。 对，另外我们真的不知道您是住在哪边哈， 对对对， 一下南辕北辙，一个是这个北边，一个是南 边。我想这个朋友可能应该也是在北，不是，不一定是 北边， 不知道是不是北京人啊，但应该是在北京这周边工作的，然后可能是想去投资一套房产。那么投资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 您认为香河好像 对我个人觉得，就咱们撇开这个你在哪住的这个问题，你要是投资的话，还是香河的话门槛低一些，因为香河现在在一个低位。惠州呢，虽然有这个大湾区的利好，但是它以前已经涨了一波了，这大家都知道它有利好，所以说当地人也都在。很多包括深圳的人都去惠州抢房了，这个 现在香河也好，惠州也好，买房的话是 都是限购， 都是限购的，是有些条件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你你要想好这个事儿啊。 对对对。 另外呢，我也提醒您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老是嚷嚷着投资，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哈？这个真的很难说，您自己要多方去考虑。 对对 对, 对、现在因为对于这个房住不炒嘛，投资这一块确实都比较淡化一些，而且 现在因为像原来很多人纷纷投资，是因为它来得快。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 而且卖得出去， 卖得出去， 就是有这个卖房的这个市场。 比如你今年100万买的，可能2年以后。 对。 还先变成400万了， 对对对， 这你可以投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对对对， 房地产我觉得很难出现。 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您花15000在香河买套房子，买个100平的，就150万吧。那可能3年4年之后，这个房子涨到了180万或者200万，但是有价无市，你不一定能很顺利的把200万卖出去。 对， 然后你再降价卖，可能175万卖出去，哎，你觉得你挣钱了？5年挣了25万，其实一年才挣5万块钱，150万您投资一些其他的也是有这个回报率。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阿伦给您算的这个就是目前这个一个趋势。 对, 对, 对、 啊，所以很多老嚷嚷投资，当然我们有时候口号似的劝您，您也不听。 对， 但是我们给您一算出来，你就知道了，可能一年真的可能。 你有的时候是 还不如去弄理财呢， 理论上升值了，就是说账面上盈利了， 对， 就是这人感觉就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这个假象，这个属于这个盈利假象。 所以呢您琢磨琢磨啊。那说完了这个大兴也好，房山也好，丰台也好哈，咱们再看看亦庄吧。 好， 其实亦庄呢这个属于经济开发区，这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呢可是有年头了， 对， 得有20年了，大概得有 20年了。 从开始 的时候，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非常招摇哈，大家觉得地方的不知道能不能发展起来，但没想到发展得非常好啊， 对对对， 一个独具风格的一个小区域啊，弄得特别好。但是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个区域呢有一点点停滞吧。 现在这个亦庄这一块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发展比较早吧，在这城南这几个区域当中，亦庄属于这个土地空间应该说是相对比较不足的，就不像说这个大兴，包括这个房山有这么多的这个闲置土地的空间，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升级的一个瓶颈吧，可以说。但是亦庄也有自己的优势啊，就是说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包括媒体人就在亦庄买的房子，而且亦庄也有正经有几个特别高档的小区， 是的， 卖的也很贵， 就改善房在那边， 对，改善的、这个、 真的可以 在亦庄，对对对、而且其实亦庄的这个交通这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便利的，而且是路网比较， 它还终究离市中心还是近的， 没错，路网比较通畅， 对。但是亦庄这边呢，说句真心话，它已经这个规模呀什么的，这个配套啊都是非常完善了，它已经自成一体了。 对，应该是一个在这几个区域当中，除了丰台之外，这个亦庄、房山，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大兴来说，这个居住氛围可能来说，亦庄现在已经是成型了，基本上，这个小区也都是入住率还可以。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城南当中，亦庄属于真的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所以说呢，这个南边哈，刚才咱们梳理了，无论是丰台啊、房山呐、大兴呐，还是竞技技术开发区的亦庄等等哈，总体来讲真的是潜力非常大， 对 啊，潜力非常大，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南边置业的话，你不用担心它以后发展不起来，就这个北像什么首都大兴那个怎么叫那叫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 它的带动下南边真的有可能起来， 对，它是一个抱团，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在起来了。其实刚才还想到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亦庄再补一句，就是这个亦庄，如果是您要是不是以前住在亦庄或者工作在亦庄人，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亦庄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公司和企业， 对， 包括像京东啊，中航记啊，包括加多宝、都在亦庄，而且他们的这个员工也真的是很多的，这个是比较集聚的一个区域。不知道你如果是在这个区域居住，能否有一个适应，或者说是否有一个建议？ 反正那边像教育资源啊、医疗资源呢，现在还是比较配套了。 对对对， 这个、 就是比较完善了， 比较完善丰富了， 这个、已经成型了，就是。 但是呢，好房子还是蛮贵的。 没错， 我一直说它各方面配套非常好的话呢，它的房子价格肯定就不菲。 尤其亦庄有一个某楼盘什么什么府的，这个价格真的是比这个区域的均价高出好几万。 但是也有人买。 对，而且卖得还很快。对，就是因为可能。 所以现在你发现就充分体现了，就是高端呢就也有人买， 高 端 这个有需求， 有需求啊，中端呢好像是 有市场，低 端 有 保 障， 啊，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健康啊有序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对，没错。 来，咱看二毛说了哈，说哎呦，感谢我们哈，特别谢谢大家在节日还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很多人都出去玩了， 没错没错 啊，所以祝大家是这个中秋快乐啊。另外他说北京国际大兴机场的名字，这个大兴两个字啊，我觉得是非常给力的两个字，说代表了北京大大兴旺，大兴区大大兴旺，丰台区大大兴旺，百姓们大大兴旺，南城大大兴旺啊，早日赶上北城。谢谢咱们哈，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还真是哈，我一直原来没觉得这个大兴这个字儿有多，这俩字儿有多好啊， 对对对对，大兴 大兴，现在一琢磨这个大兴这两个字， 兴 旺发达嘛， 大大兴旺，对对对 啊。所以但愿是这样啊，我们也觉得一定会这样。 没错。 那么咱们再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南边置业的话，这个阿伦你来说说哈，这几个无论是良乡啊、大兴啊、丰台啊、亦庄啊等等的，您来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四个区域我就简单给它分下类吧。如果您要是改善这种换房的话，我建议首选亦庄。如果您要是这个比较追求这个老城区的传统的这个置业呢，首选丰台。 对， 如果您要是这种投资的这种趋势的话，大兴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一些。然后 房山